生日快乐。 什么叫做永远？我只想要今天陪在你的身边，为你唱一首歌，再靠近 天蝎女，因为现在已经是天蝎的尾声了，也有一部分射手的性格在你的生命当中，希望水与火两种交融的热情与冷静能够让你在接下来的人生当中过好每一天，处理好每一件事情。这里是爱的更久点，最近爱上了跑步的，爱吃酥肉的兜兜宁，今天晚上你有没有在听广播？然后有没有刚刚跑步结束？他说因为跑步的时候可以什么都不想，不知道自己是长大了还是现实了还是喜欢了，想点播这首错过。也许错过我们长大了，错过了就不要回头了吧，大步向前， 不收拾，等待时间流过。如果你像天气，总对我不冷也不热，我不能选择沉默。爱情只是个泡沫，脆弱的一触即破。 后，什么比爱更赤裸裸？ 错过里都会有当事人的过错，但是也许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吧。那是没有在一起的人，是因为老天给你安排了更好更适合的。多远都要在一起，下面这首歌呢是发来私信给我，今天要送给远在澳大利亚听节目的小米，你的男朋友为你送上的歌曲。 看你看过的小说，我想收集每一个，我想看到你眼里的世界，想到你到过的地方和你曾度过的时光，不想错过每一个，多希望我一直在你身旁。未来何从何去，你快乐我也就没关系，对你我最熟悉，你爱自由，我却更爱你。我能习惯远距离，爱总是身不由己，宁愿换个方式假装还能遥远爱着你，爱能克服远距离，多远都要在一起。你一起

人是你所爱。 听的年头越多，越会明白为什么张学友的演唱会会场场爆满，因为的确，这歌神的魅力，真的不是你，或者说几天几年就能忘却的。当他的歌声一响起的那一刻，还是把你的心给抓住了，耳朵就更不用说了。好的东西，是值得我们一直深爱的。 相遇后才 上半时段的爱得更久点，最后一份祝福来自周笔畅演唱的《最美的期待》，这是来自小梦朋友点播的，他马上就要做新娘了，祝你新婚快乐，我们爱得更久点下半时段见吧。 越靠越近，将我抱紧，我睁开双眼，常坐在同一条街上，这生活因你辗转清香，这孤独因你浓墨飞扬，千万人中你很平常，你是我的理想，智慧闪耀着幸福之光，你的爱心传递着每个希望，北京榜样 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永伯激流，日风沐雨的日子里，我们吹响号角，绽放华彩。 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 攻坚克难奋斗创新的时代，我们坚定信念，畅想未来。

近日由四川航空中国民航英雄机组直飞的川航3U8883成都至北京的航班顺利飞抵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这也标志着英雄机组的身体状况及技术状态已经完全恢复，正式重返蓝天。而与此同时，改编自今年五月川航备降事件的电影《中国机长》，导演刘伟强，主演张涵予和袁泉也乘坐了这趟航班。早在八月该片宣布立项就已经引发了网友关注，昨天该片公布了演员阵容，也让观众再度刷新了期待值。另外一部主旋律电影也于近日宣布开机，那就是由林超贤导演执导的《紧急救援》。据了解，作为我国首部海上救援题材电影，《紧急救援》在视觉效果上将比《红海行动》翻几倍，海底戏的大场面一定会让观众看傻了。而之前剧组已经去往马来西亚取景，之后还会去比利时、马耳他、墨西哥等地取景。另一边，电影《国之歌者》开机仪式也于前日在昆明西山森林公园聂耳目举行。该影片由青山和白海滨执导，王雷、娜扎和海一天主演。电影《国之歌者》以人民音乐家聂耳成长并创作《义勇军进行曲》为主线，讲述了一群心系祖国命运的文化英雄用热血谱写出中华民族最强音《义勇军进行曲》的故事。预计该片于2019年国庆上映。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晚上九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儿，没事了，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 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 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97.4，周一到周五晚上九点，爱得更久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 我是韩丽，巧克力的丽，坐标北京建外大街14号，欢迎各位来到我为你带来的电台点歌节目《爱得更久点》。今天是星期二的晚上，最近呢，有许多小伙伴感觉情绪有些波动，所以呢，想点播一首让自己觉得能够释放的歌曲，好吧？生活的问题虽然很多，但是也不要忘了方法总会比问题多，所以这首歌呢送给目前正是有点问题缠身的你。 But you won't be one. Like what? 觉不觉得听这首歌还挺酣畅的，因为这个女歌手的嗓音状态实在是太高亢了，而且属于那种在 KTV 当中你都能感觉到她是用真音啊在那儿竭尽全力哈，但是因为音色好嘛，所以也不会飙得很难受的那种高音。继续我们爱得更久点，如果你也想点歌的话呢，欢迎继续登录新浪韩丽微博，韩非子的韩，巧克力的丽。下面这首歌曲呢要隆重的送给老听友了，好大一只喵喵喵喵，他说我跟我对象2007年的时候呢就开始听男左女右，我的另外一档晚间节目，一直到现在从来没有间断过，那一晃11年过去了，下个月呢我们就要结婚了，我想点播一首往后余生送给他，感谢经历了很多很多还能在一起，也谢谢广播一直伴随我们度过那些多愁善感的夜，希望往后余生他跟我能一直走下去，也希望收音机还有熟悉的声音也一直陪着我们，把这首对唱版的往后余生送给你们，真的很感动，也希望以后的日子当中大家还不忘初心，相爱陪伴包容， 在没风的地方找太阳，在你冷的地方做暖阳，人世纷纷你总太天真，往后的余生我只有你， 往后余生风雪是你，去看晴空万里，想大声告诉你我为你着迷，往事匆匆你总会被感动，往后的余生我只要你，往后余生 真的非常感动的一首歌，往后余生遇到了那样的一个值得和他托付一生的人，真的想把下半辈子的所有时光都与他共度，